十五点整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九八六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。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，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，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快点！ 柯英听了田文静的话，厉声的顶了回来：“你就是酷吏，也会有请君入瓮的一天的。河南人民不聊生，就为有你这个模范。模范是皇上说的，不是我自封的。你这话只所在写折子，你以为我不敢吗？哼，你当然敢，你不是有个好老子吗？”这话把柯英气得浑身乱颤，戳椅子就要砸过去，却被张兴仁死死的按住，兀自呼呼的直喘粗气。田文静冷笑：“哼哼，我晓得李福也参了我，加上你们也才4个人嘛，我等着皇上处分，也写了变折，不过眼下我还是总督，河南军政、民政、财政、文政的担子还是我挑着。你们怕做恶人，我是个王安石、邵正卯，我不怕。既然聂思学政不肯出头拿人，我总督衙门要动手办这个案子了。吃台！”张兴仁站起了身子，灯光下他的脸色毫无血色。“知台，我来办，不过要折中一下。我去宣明知台的县命，如果遣散了也就罢了，然后从容追查为首的，请示圣命，按旨办理。好在明日才是考期，今日静坐，不要加这罢考二字，成吗？我们弹劾你是光明正大的，有舒适话下来再思虑。君子爱人的德，就本心而言都没有恶意，如果我这个建议你不加纳，也只好悉听遵命的了。”这一刻田文静也已经完全冷静下来， 罢考是一件轰动天下后世的大案，一样的模范，李卫的江南，鄂尔泰的云贵都没有出乱，偏自己最要强，偏河南就罢考，也甚不体面。思量着，田文静粗重地喘了一口气。 哎，好吧，且照你的办。这是为首的，一个叫秦凤吴，一个叫张希。我已经查清了，你断不能行妇人之仁，叫他们漏网。其余的，只要明白，按时应考，我就网开一面，协从不问。 说着，他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纸条，递给了张兴仁，又转脸对柯英说：“ 这里的事，交给学太，你也不用管了。” 柯英哼了一声，向于宏图一揖，理也不理田文静，拔腿便走。 哼，请于大人回忆后带卑职请安，这里一切由张大人料理了。 田文静也是一哼，待他走远了，才独自出了仪门，恶狠狠扫视了一眼静坐的秀才，背着灯影拉过马来，朝马屁股狠抽了一鞭，也自去了。田文静一回衙，立刻叫过刑名房衙役班头李鸿生，也不进屋，就黑地里站在天井里吩咐：“ 派人到书院，知会毕师爷和钱师爷，说我已经回来了，留几个人瞧着张大人如何处置，请二位夫子回来商量事。”你亲自到驿馆禀知宝亲王爷，就说总督衙门人已经撤回，聂司也撤了，请宝亲王示下。我现在能不能过去请安，并告王爷，文静一定要将这事儿料理妥当。 是。 李鸿生一噪声答应着，田文静也不理会，径自进了牵押房。几个亲兵忙随了进来，见屋里只点了一支蜡烛，张罗着要点灯的时候，田文静摆了摆手：“ 所有灯笼都提到书院了，这盏玻璃灯是皇上赐的，不能轻易用，再添一支烛也就够用了。哎，给我倒杯茶，你们退出去吧。” 众人知他性气不好，都无声退了下去。田文静粗重地透了一口气，在安乐椅上半躺了下去，浑身骨头节儿都像散了架似的，又酸又麻又困的，干隔间不时针刺般的疼一下。他反身取了几本书垫在肋下，压紧了干布。见桌上放着当日从京师转过来的底报，顺手抽过来看，看了一页，头一条就是户部列举各省垦荒亩数，河南是275603亩，赫然是第一名。但户部在后边加注说，据该省聂司衙门禀，数目尚未核实，待查。还有一条是刑部的，说河南聂司衙门张行求纳囚，司和内黄县任连斌打死人命案，奉旨着刑部会同河南按察使柯英查实奏明，钦此。接着是表彰李卫的一条，说江南黄河河道屡滴疏水，以顺畅通过菜花郡，当年可以合田300000亩，也加了一条注：本年菜花郡沿黄各省皆无水患，唯河南与安徽交界处唯有绝溃，奉军机处批，着两省藩司派员查看，厘清责任， 献妻合龙云云。官场通习，邸报夹缝里看县院，一望可知啊。六部有高帽子就给别人戴，有屎盆子尿盆子就往自己头上扣。田文静气的将邸报揉成一团，啪的扔在了地下。 嘿嘿，董王又生闷气了。 门外传来避震远的生气，田文静头也懒得抬，只瞥了刚进来的避震远和钱度一眼。 你们回来了，坐吧。 避震远俯身捡起礼报，小心地展书着那团纸，和钱度坐了田文静斜对面，笑着说：“ 哈哈，这是扔不得的，要记当回缴的。” 哼哼，有的省连密折朱批圣谕都缴不回去，这张破底报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张兴仁在做什么？还在那里说教吗？ 是啊。 钱度见毕振远聚精会神的看底报，恭恭敬敬的欠身答道：“ 哎呀，晚生和毕师爷走的时候，张学台还在书院门口台阶上训会呢，劝秀才们安生回舍，明日按时应考，有不应考的一概取消生源的资格，有不遵县命还要闹事者，要补交聂司衙门严加处置。我看秀才们有些顶不住了，交头接耳的议论，不知说了些什么。” 田文静松弛了一下过于紧张的心情，抚着毛茸茸的前额叹息一声，没有言语。毕振远在旁笑道：“ 怪不得群小一哄而起，皇上已经起驾去了奉天，十三爷病重，已经全然不能理事了。” 田文静一把抓回底报，果然见第二张底报头一条便是圣驾于4月26辰时发驾往奉天祭祖，前已有旨着睿亲王迎后，着三阿哥弘时晋封圣郡王，暂代宝亲王弘历理事，刘铁成、达格鲁、张五哥、德楞泰等侍卫从驾，张廷玉、刘京、额尔泰、朱氏，并礼部尚书游明堂护从前往。急往下看，李豹又说：“怡亲王允祥因陈科历久不遇，请辞尚书房大臣、军机处大臣等差，奉旨着太医院医正刘印和率12名御医进夜看脉调护，着允祥子洪角封宁郡王，入军机处执差。怡亲王于国同修之信臣，断不可一日辞差，体计不知，卧而委之可也，亲此。”下面密密麻麻还有几个省大员的奏折，却是处置地方要案的奏折被雍正驳了，另行具折说明情由的，田文静也就懒得阅看了，将底报放在桌子上，问道：“ 宝亲王久在外省，如今又平白冒出个圣郡王，这里有没有什么文章啊？宝亲王的折子许久没有看了。昨天底报说隆科多在阿尔泰山与罗刹会议，着撤去一边钦差大臣，急速回京听布言议。李福奏称阿奇那门人仍有来保定跪拜叩安的，请旨处置。总体来看，朝局 莫不成又有什么动荡？你们劝我不要接阿奇娜来河南囚禁，看来还是对的。我其实不怕人查考我的政务，怕的倒是掉进党争窝里爬不出来。他们总不成把我也陷到八爷党里整我吧？见田文静草木皆兵，杯弓蛇影，钱币二人都是一笑。毕振远说：“制台虑得太多了，阿奇娜和隆科多这两个大案大局已定，我劝你不要让八爷来河南，是怕他来了不好伺候。豆腐掉到灰窝里，吹不得也打不得。本来制台就有个刻薄名，他万一病死或自尽，您更是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了。您是扳倒糯敏忠诚起的家，糯敏是年羹尧的亲信，和隆科多也渊源甚深，您和阿奇娜更是风马牛不相及。您要和八爷沾边，那些御史言官还有六部里的大人们早炸了窝，群起而攻之了，还等到今日啊？田文静也觉得自己疑心太重。哎呀，我是给人整怕了，觉得时时事事处处都有人跟我为难呐。钱度劝住：“哎呀，您是太累了，既然还要等书院那边的信，不妨就在这椅上打个盹儿。我和毕师爷在隔壁给您拟折子，有事儿随时叫就是了。”田文静已被方才这番话激得全无了睡意，目光炯炯望着天棚。 既是拟折子，就在这屋吧，我写我的，你们译你们的。钱夫子写的那一稿我看过一遍，也罢了，有些地方似乎解释的不明白，皇上这人容不得半点含糊的，你们斟酌了我再看看。 毕振远默默地取过钱度递来的奏折稿，凑到灯下去看。钱度取了誊稿纸，见砚里墨汁已经不多了，就茶碗里清了些水，便磨起墨来。在霍霍的墨砚声中，田文静的心也渐渐静下来。从雍正元年山西虚报亏空完结一案，他才和雍正皇帝真正风云际会。几年来已经摸透了这个主子的心性，其实最重的只有两条：一是忠诚，跟着雍正做事不怕做错，最怕的是做错了还要闻过是非，即便做对了，要是雍正觉得你哗众取宠，那还不如不做。二是治纪，得顺着皇帝朕数百年颓风刷新吏治这个思路办事，你嘴再甜，差事上搪塞他，他照样裹你的耳光。雍正的耳目也真厉害，别说自己这样的大员呢，就是有些芥菜籽儿大的微末小吏的政务，他也了如指掌。去年元旦，田文静进京朝贺，山东藩司参阁了即墨县令曹学明，当着几个督府被雍正骂得狗血淋头啊。他永远也忘不了雍正当时那副满脸刻薄讥讽的神态，双手背着回头，像要把那翻台倒过来看似的，口中的话像刀子一样说：“曹学明，到底因何得罪了你哈里克，必定要挤之欲死。朕想大约是你母亲寿诞，他只送了两包点心，或者有别的缘故也未可知。你说他诗里有关山明月千望眼，是追怀前明， 那你诗里春风明月总宜人又是个什么罪名呢？学名的名字也是罪吗？真是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。你名李克，什么叫李啊？宫中侍君，以诚待下，你当得起这个名字吗？滚回去，下牌子叫曹学明以知府衔暂领即墨县令，必见后另有听用。你当面向他认个居心不正的错。听着，再敢这么陷人以罪，朕就要将你交布一罪。雍正冷森森阴悠悠的话至今犹在耳畔。那哈里克几乎被骂昏了过去的情景尚在面前时隐时现。灯花突然爆了一下，田文静闪眼看了看，又陷入沉思。毕慈时的情景又出现在眼前，乔引娣捧着盘子立誓在淡宁居暖阁杀替子一旁，雍正换替着用热毛巾开着脸，语气沉重而又带着嘶哑说道： 一光啊，你又要回去吃苦了。自己说什么来着？当时心里混沌一片， 嗓子哽着，已经记不清楚说的是什么了。 朕知道你一边做事一边还要防人暗算，很苦啊。其实朕也一样，这不有人在背后捣弄什么八王议政， 想夺掉这个皇权。朕尽量周全，人家要不拿朕当皇帝也只好随他。 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多少年的事，朕也只好挽个节儿，也难顾子孙们怎么想我这个雍正爷了。有句老话，文死谏，武死战，都是讲忠臣的。其实朕不赏识忠臣，国乱出忠臣，示威出忠臣，军婚出忠臣，那是什么好事啊？朕赏识的是孤臣，于艰难孑绝之中，处荆棘针蟒之内，诚心事主，不计得失，动心忍性，打碎门牙或血吞，创不世之奇训，即一时为人误会也能悄然孤立，特出于众，这才是真汉子大丈夫。朕自己就是孤臣出来的，忍受了奇耻大辱，挺住了十面埋伏，终于使圣祖识得了，知道了朕。虽不想当这个大任，老人家还是把这万几尘寒交付了朕。其实额尔泰在云贵，李卫在河南，何尝不是众目所视，千手所指啊。他本来就在苦境中挣扎着为朕做事办差，还架得住朕在疑心他作践他吗？所以越是遭众人攻讦的，朕处之起来越慎重，就是怕有孤臣在里头叫人给毁了。朕不敢负了圣祖托付，殚精竭虑要把天下治好啊。要那些四面镜八面光琉璃袋哈巴狗溜好人马屁精的奴才做什么呀？想到这儿，田文静如醍醐灌顶，心目顿时清亮。因见毕任远拖着下巴拧眉攒目的也在思索，笑问道： 毕老头子出神呐？ 毕振远惊颤了一下，回过神来拍着前肚的折子说： 晚

说得有理，不过敢于公然拒折书于庙堂之上的并没有几个人，而且皇上朱批明写着叫我明白回奏，怎么可以束之高阁呢？发下的折子又是挖去了弹劾人姓名的，就要回阁反击，又怎么措辞呢？毕振远说道：“ 我正是在想这件事儿，这折子纹理、脉络、语气，定是吕季来公的手笔。他也是天子驾前一等一的信臣，要是扳倒了他，别的人谁敢信口雌黄啊？”但皇上既挖去了姓名，我们措辞何其难也呀！ 钱度心思灵动，他变得有点兴奋，小胡子一翘一翘的。 这不是李福的手笔，我们不相信这是李公的奏折。 田文静却说：“ 肯定是李福。” 钱度狡猾的一笑：“ 哎呀，我是这个意思，当然是李福。但既挖去姓名，我们尽可装作不知道是他。” 毕振远接着说：“ 对，装糊涂容易，文字上又该怎么变呢？ 在朋党两个字上做文章啊。” 钱度这小眼睛豁的一亮，金光通人，咬牙笑道：“ 对他折子上那些荒唐话可以一概不予辩白，只向皇上谢罪，因为报效皇上的心太切，做事过猛，得罪了读书人啊。正好呢，这边也有罢考的事，连带着写一篇自和文章给皇上看，就说虽然不知道折子是谁写的，想其词意必定是个进士，臣得罪了读书士子，进士们鸣鼓而击之，实是罪有应得，这一层一定要写得万分恳切，惶惶畏惧之心见于言表，然后说自己的本心，其实一样尊重读书人，把留心选拔人才，将有真才实学的科第出身官员升迁委任的事给他列出来，只是担心这些人借科名执党营私，沽名钓誉，这才时时严加训诫，也是恨铁不成钢的一份诚心吗？最后说明制台，自己不是进士出身，有不检点处呢，亦不能见谅于科班出身的官员，总归一条吧，一片好心难为人所知，身为大员不能审时度度，结好同行，取信于孔孟之徒，这就是罪。哈哈，我想这篇文章就这样写，大人以为如何呢？ 这真是一篇 老谋深算的翻案文章啊，雍正验证臣下结党，历来对科目出身的官员拉童年、攀乡子、争澳元深恶痛绝，在结党营私上狠做文章，却是奇高一招啊！不显山不露水，便把李福送到了绝路，同时连带河南世子罢考，把总督的责任一推六二五，也全是 因张兴仁和柯英、阿山布罗共主通谋串联山东的结果，一时数鸟啊，真是妙不可言。这一手段虽然绝无破绽，田文静细思，绝非光明正大之举呀、啊。且李福在湖北万众拥戴，卓有政声，只是因为不赞同皇帝的新政，未列入模范。论起雍正心中的爱众，其实也不在田文静之下。还有一层，田文静与李福未达之前曾是患难之交，下死毒手，士林轻易，民间口碑也甚是可畏。因此上，田文静略一静心，脸色又阴沉下来。哎呀，论起李福这人，算不上我的死敌，这人也还正派，这个冤家结得很无味呀、 啊。哎，这不是制台要整李聚来。 李振远略一沉吟，已经知道了田文静的心思。 是他要跟您过不去。 涉如挖去的姓名不是李聚来啊，或果真就不是李聚来， 为自慰计， 制台的折子不也要这样写吗？田文静心情沉重，点了点头，正要说话，见李鸿生匆匆的进来，便不言语了。李鸿生插手禀道： 志台，秀才们已经散了。 哦，张学台呢？ 已经回衙门了。 那个秦凤吴和张熙呢？拿到了没有？ 回志台，小的不知道这件事儿。学台衙门没有拿人，只说为首的要博有惩戒，其余的不问，叫秀才们明日按时进龙门应考。 田文静啪的一拍椅背站了起来， 目中凶光闪烁。哼，罢口抗命，聚众闹事，大清史无前例，早已经惊动朝廷，四海皆知了，怎么能不疼不痒一散了之呢？这个张兴仁仗了张廷玉的事，真是胆大妄为。李鸿生，你带几个刑名房衙役立刻到南市街口殷家老店，拿了张熙和秦凤吴，那个店的秀才是发起罢考的，其余的也都带来，只不要上刑具，给我备交去学政衙门。他不来拜我，只好我去拜他了。他气血翻涌，咳嗽了几口，又咳出一口血来。 李振远和钱度待上前劝的时候，田文静已不管不顾，梗着脖子几步消失在黑暗之中。 但张兴仁却不在衙门里， 田文静扑了空。 学政衙门私昏的，见总督银夜造访， 也不敢怠慢呢，并说：“ 张学台回行没停，就又出去了，说是去了宝亲王爷那儿回事去了。” 田文静听了，掉头便走，一边上轿，一边厉声吩咐：“不要鸣锣了。”转轿去会稽和驿馆。 轿夫们嗷的应了一声， 抬起轿便是一阵的疾走。 待远远见到驿馆前红灯的时候， 约估着也就是一顿饭的光景。驿馆守门的见他下轿，忙过来禀道： 哎呀，志台来的正好啊，王爷传命，正要派人去请呢。 嗯，张学台在里边吗？ 张学台啊，还有柯聂台都在里头给王爷回事呢。 田文静不再说什么， 抿紧了嘴，昂然直入。到天井里，正要报名， 红丽在屋里笑道：“文静妈，一整日几乎都在一处，不要抱这个虚礼了，进来吧。”田文静听红丽语调轻快，心头的紧张愤懑稍减了一些。待嫣红挑起竹帘，从容跨进室内，果见柯英和张兴仁都坐在桌子旁边，别转了脸不看自己。田文静便也不打招呼，指向红丽打了个签儿，站在一旁。红丽笑容里带着掩饰不住的疲倦：“坐着吧，我正在和两位台司打擂台呢。你来得好，河南千事万事，你是事主，还要你说了算。只有一条，见识不一样不要紧，不可有了生分的心。一个省和一个国道理是一样的，将相不和，子弟离心，总归治理不好，你说是吗？”田文静舒展了一下官袍前摆，一刹那间他已经冷静下来。自己的奏辩折子其实要扫到这两个人，此时犯不着当面动肝火。一边思索，他一边口中笑道：“哈哈，是为罢考的事吧？我刚才从学台衙门学到四爷这边，秀才们闹事，冲的也不是我田文静一个人。我们毕竟在一条船上，不然他们怎么不寻我闹事啊，反而去了兴仁兄那里呀？”张兴仁大约受了红丽的深斥了，也不愿再次和田文静争吵，脸上绷得紧紧的肌肉松弛了一下。 我和都帅没有私怨，意见不一致也是因为公务。我来河南时日不久，学台又是个清水衙门，仰仗地方的多着呢，怎么敢随便开罪大府呢？河南文气本来就不盛，多少年别说顶甲，连个二甲进士也是凤毛麟角，文人秀士与正士意见不合，多听听他们的总没有坏处吧，何必一定要硬压轻易呢？ 田文静一笑：“ 他们这也算什么轻易？君田亩，君赋税，均到了他们头上，惹得光火了，跳出来找茬。前明海刚峰施行一条鞭法，也是激怒了大业主，群起而攻之，罢了海瑞的官。一条鞭法没弄成，也就种下了亡国之祸。前世不忘，后世之师，这不可掉以轻心呐。” 柯英立刻接口说道：“ 哼，当今时事和明嘉靖年绝不相同，人也不同，事也不同。我就不信，不动这个近身当差，大清就会亡国了吧？” 红丽皱了皱眉：“ 哼，近身当差是朝廷的旨意，田文静奉旨办差。柯英，你说话留神些。”“ 朝廷旨意奴才自然尊奉，但旨意里还说各省情形不同，要审时度势，因地制宜。河南是个穷地方，大业主连江南十城之一也占不到，纳粮的事已经丈量过土地了，已经探定入亩，为培养士林之气，给近身人家略存体面，就免了这当差一下，与通省财政痛痒不大。本来三个核桃两个枣的小事儿， 何必折腾的官场民间鸡飞狗跳，人人心里不舒服呢？ 田文静至此已经知道红利与他们意见分歧，顿时胆子壮起，咯咯的一笑： 我半点也不想和二位争吵，这次秀才试院闹事是有头领也是有步骤的，蓄谋的久了，所以静坐也有条不紊，此事绝非小事，下瞒不了细民百姓，上瞒不了圣明天子，本来应该一体擒拿，根究穷治，我让一步，协从既然不问了，首作俑者难逃王章国典。我离开市院时已经委托兴仁兄代为缉捕张西、秦凤吴二人，不知拿到了没有？ 没有，现场不能拿人，怕重新激起事变。散了之后，我派人去殷家老店查问，店里人说他们三天之前已经另挪了地方。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，明天他们进龙门搜身的时候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拿了。 田文静吊着嘴角，带着掩饰不住的轻蔑，只是冷笑： 老兄人得到了糊涂的地步了，张西和秦凤吴如果自觉无罪，何必逃离殷家老店呢？如果自觉有罪，此刻早已经远走高飞了。 还要往下说的时候，驿馆门正进来禀道：知台，衙门里头李班头来了，说有要事禀知。 田文静向红利告便出来，迎面一阵冷风带着星星的细雨扑面而来，激得他打了个冷战，这才知道天上已经下雨了，踩着抹了油一样的石板甬道出来，见李鸿生已经在二门口等着，便问道： 殷家老店人犯都走了？ 是。哎呀，原来鼓动闹事的那帮秀才昨儿个就已经搬完了，小的派人寻了半个城的店，拿到了一个叫黄世雄的，抽了几个嘴巴才问出来。原来 他说着放低了声音： 那个张西是四川人，商丘有个老姑奶奶，她是外省生源来河南顶级出考，秦凤吴是洛阳的，自号龙门秀士，和河南府罗老爷他们相遇的密。三天头里头，学政衙门梁师爷曾和这二位一处吃过酒，以后就搬家了。 你是说秦张二人如今藏在学台衙门？ 小的不敢说。 田文静顿时愣住了， 李鸿生今天晚上还在市院门口向自己指认了张西和秦凤吴，这两人就是插上翅膀此刻也飞不出开封城了。如果要藏，听李鸿生说的画风，极有可能就藏在学台衙门，但省学台衙门直立于礼部，虽然没有实权，地位并不低于藩台，没有圣旨何敢擅搜啊？搜出来还好说，搜不出来便又起了轩然大波了。而且更要命的是，省台大衙的方面大吏都是对头，张秦二人也许藏在柯英甚至阿山布罗衙里，那更是无法搜查呀。 田文静搜肠刮肚一顿思索，已经有了主意，对李鸿生说：“ 你不要走，就在这儿等着我的号令。” 说完转身疾步回上房，对张兴仁说：“ 张西、秦凤吴已经畏罪潜逃，下头人说是贵衙门的梁师爷窝藏了，兴仁兄正好在此，请你出个主张。” 张兴仁心头一震，脸色一下子涨得猪肝似的，唰的一下站起身来，手指在外边大声说：“ 在我衙门里哪个下头人，你叫他进来。” 梁兴德树叶掉了都怕砸着脑袋，会做这种事吗？兴仁少安勿躁，兄弟这不是正和你商量吗？ 我和你没什么说的，我忍气吞声已经够了。 张兴仁回身向孔立一揖：“ 田文京实在是亘古第一圣贤，我不配在这儿当学政。四爷，您将学生就地罢官，让姓田的派兵进驻书院好了。” 他态度如此强硬，田文静心头略过一丝不安，但他毕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了，咯咯一笑：“ 兴仁兄啊，派兵进驻你书院，只要有旨意，我也不是不敢。这话是你说的，我可没有这个意思。秀才们这次闹事，你觉得是小，我觉得是大。你我二人不同仅在于此啊，就把这事儿原原本本奏明皇上，岂有不及拿首犯之理呀？我倒好意和你商量，你这么大火气，兄弟怎么当得起呢？”柯英在旁边越看越觉得田文静面目可憎， 见红丽端着茶杯只是沉吟，最大声地说道：“ 这种不阴不阳的样子真让人瞧着恶心呐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哎，说明白点。” 田文静毫不容让，一字一板地说道：“ 哼，我根本不为己事，请兴仁兄回衙自己清理一下。这开封城已被我总督衙门严密监视，人身三尺，世界难藏，他们毕竟难逃我的掌握。” 红丽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紧锁眉头，几次要说话都咽了回去。柯英、张兴仁同行秀才，窝藏主犯的事不见得做不出来，田文静这般士气也逼人太甚了，他也真看不下去这副嘴脸，但这种人偏偏皇阿玛就喜爱。他阴沉了脸，刚说了句：“ 你们放肆，不审量自己身份，在我这里大呼小叫，这是什么体统？”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：010-5166-0142。